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5集《杀人偿命二》。将军府门口此刻围着一大群人，这些人全是举着棍棒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就连门口的沈家护卫都有些拦不下来。屋里，沈月躲在陈若秋怀中，吓得瑟瑟发抖。 娘，二哥真的杀人了吗？ 陈若秋一边安抚着他，心中也有些疑惑。外头的那些人自称是吏部尚书的人，说是沈元杀了吏部尚书的嫡子孙才南，吵着闹着要进来打砸。可是沈元好端端的怎么会去杀孙才南呢？沈贵和沈万已经在外头拦着了，若不是沈信的沈家军，只怕真的就由那些人闯进来了。万姨娘躲在小屋中，有些紧张的拉着沈东陵的手说道， 真的是二少爷杀人的话，那些人不会对咱们怎么样吧？ 放心吧， 沈东陵开口道， 别人想对付的只是二哥，与咱们何干？ 他坐在屏风后，手中的书页却是一点也没有翻开。 姑娘， 金哲蹦蹦跳跳地跑进屋中说道， 姑娘，外头人闹得好凶，连老夫人都惊动了。 沈妙眼皮子都没有抬。啊，老夫人如何？ 听闻二少爷杀了人，当时又昏厥了过去。 金哲有些幸灾乐祸。 姑娘，此事不会牵连上咱们吧？ 谷雨忧心忡忡，毕竟他们都晓得沈元究竟为什么会杀人，都是沈妙在后面推波助澜。无妨，有人替我们挡着。孙天正位高权重，沈府也不比他们低微。再说了，最后的目的还是沈元，沈元以命偿命，他们也无话可说。 可是二少爷真的会以命偿命吗？二老爷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二少爷就去送命的。 如果没有沈元摆，二叔一定会竭尽全力替二哥开罪。可是有了沈元摆，二叔有退路，失去一个儿子来平息孙家人的怒火，在二叔眼中是值得的。沈贵在沈府三个儿子中对于亲情是看得最淡漠的，沈万好歹对沈月疼爱有加，可是沈贵对自己的儿女，无论是嫡出的沈元、沈清和沈元柏，亦或是庶出的沈东陵，都看不到一点真心的关怀。儿女对沈贵来说，要么是他仕途上的帮衬，要么是他的继承者，难怪二房的儿女们待沈贵也没有半分情感。若是没有沈元柏，沈元是沈贵唯一的儿子，沈贵肯定会拼上一拼的。可是有了沈元柏，沈贵还有一个儿子，沈元便显得不是必须的了。更何况孙家人岂是那么好打发的？前生杀了孙才南的是沈秋，孙天正一家人愣是将沈秋关进牢中，沈信散尽家财才保了沈秋一命。孙天正只有一个嫡子，死了唯一的儿子，怎么会轻易放过杀子仇人呢？ 可是只有二少爷倒霉吗？ 惊蛰语不惊人死不休， 表小姐就这么放过了？她现在还躲在府里不出来呢。 出事之后，金楚楚竟是自己溜了回来，和金家人一道躲在沈府中。沈妙微微一笑，怎么会，毕竟他才是罪魁祸首吧。府门外，沈万有些狼狈地劝阻道， 诸位听我说，此事尚未弄清楚情况，还请各位先回去，我等一会儿一定会给各位一个说法。 一个妇人呸的一声吐了一口口水在沈万的脸上，叉腰道， 呸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我们少爷被沈元杀了，赔命，这事儿没完。 沈贵有些瑟缩，心中将沈元骂了个狗血淋头。 此刻外头除了尚书府的下人之外，还有一些围观看热闹的百姓，有人就高声起哄道： 哎，不是说是因为争风吃醋才杀人吗？那位被争夺的美人究竟长什么样子，也让我等一饱眼福如何？嗨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那红颜得有多美啊。 此话一出，周围的人也顿时附和起来，尚书府的人也猛地反应过来。如今孙家的人自己也是乱成一团，好端端的孙才男出门，回头就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。此刻正是悲伤的时候，一心想要沈园陪命，倒是把金楚楚给漏了。此刻听人这么一提醒，倒是想了起来，既然孙才男和沈园是因为金楚楚大打出手，随后沈园失手杀了孙才男，那么金楚楚才是那个红颜祸水。孙家的人立刻道： 对，交出那个贱人，都是他勾引的我们家少爷，不要脸的小娼妇，快把他交出来。 别说是孙家人了，就是沈贵自己也恨不得亲手杀了金楚楚。自从金楚楚来到沈府后，他们沈家二房便接二连三的倒霉，先是家宴之事坏了沈园的名声，如今更是让沈园为此惹上了人命官司。沈贵二话不说就吩咐下人，不多时金楚楚便被绑着送了出来。沈贵冲沈万使了个眼色，沈万说道： 各位不要动怒，我们自会讲道理，既然此事是因为楚楚所出，我便将他交给你们，任由你们处置。 金楚楚惨呼一声，可是周围的人哪里容得他反抗，孙家人一把将捆得和猪似的金楚楚扯了过来，劈头盖脸赏了几十个巴掌，金楚楚当场就晕了过去。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。 金冠生和金家夫妇也赶了出来，见此情形大怒，却见孙家人冷笑一声： 哼，难怪是从苏州那等小地方出来的人呢，眼皮子浅就罢了，还如此败坏风德，都是定了亲的人，还要到处勾引男人，这事儿没完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 金家人又怒又怕，怒的是孙家人如此嚣张，怕的是他们在定京城除了沈府以外并没有靠山，而沈府之前就和他们闹得十分不愉快，如今见他们倒霉，沈家不落井下石就是好的，怎么可能出手相助，只会袖手旁观。就这么在沈家门口吵吵闹闹了好一阵，眼见着天色都暗了下来，孙家来的人这才抓着已经气若游丝的金楚楚离开。临走之前，为首的妇人冷笑道： 哼，今日不过是开始，你们沈家人等着吧，老爷已经向皇上写好折子了，这世上断没有拿了人命还能逍遥自在的道理，一命抵一命，谁也别想好。 沈贵看着孙家人留下一片狼藉后大摇大摆地离去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最后那句孙天正已经给皇帝写折子让他更是触目惊心。孙天正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孙才男一死，孙天正就算鱼死网破也不会让他好过，眼下看来就算是沈园死了也指不定平息不了孙家的怒火。沈秋回到西院抹了把汗，对着沈庙抱怨道： 孙家人太无礼，差点将大门都砸了，我那些兵都拦不及。 丧子之痛吗？自然要发泄的，沈庙安慰他。 爹和娘这次都不打算插手了， 沈秋自言自语道。 不过沈园从不冲动，就算金楚楚私会孙才男，他怎么会一怒之下动手杀人？ 谁知道呢，也许是孙才男命中注定一死，死在谁手里都是一样。沈妙漫不经心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，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